各位华人地区嘅观众大家好啊！咁啊，风尘浪子中横游又同大家见面，我系 Soku， 系嘛？ 威明， 荔枝 系啦，荔枝啊，又继续同做我哋嘉宾， 系啊， 系啦。喂，睇下嚟紧有冇机会一齐做埋主持玩一下，不过咧就要度稿。 好 啦，咁今次咧都系带大家去唔同嘅地方。嗱，之前咧其实我哋拍咗好多片啦，都系由深水埗。食到去韩国， 系啊， 今次咧就食到克罗地亚。 哦， 好啦，因为咧呢个就系我上年夏天嘅一个旅行嚟嘅，咁咧就去咗一个比较少人去嘅地方，就系克罗地亚。咁但系大家对克罗地亚嘅印象咧，咁多数都系嚟自足球噶啦。 系啊，系啊， 咁今届踢得唔错啦。 系啊，系啊。 好啦，喂，大家去过东欧未先？ 东莞就去成， 东莞就成，系啦。喂，咁今次嗱，咁上次咧就系、是、搭咗呢个卡塔尔航空，咁咧就去咗呢个多哈嗰度转机，跟住咧就再去咧克罗地亚嘅萨格勒布嘅，咁咧就早机去，咁跟住咧就嗰日咧就我冇停噶啦。嗰日咧去完嗰個廣場度行完之後咧，就即刻咧就再搭多兩個幾鐘頭車，去到最著名嗰個景點叫做十六湖或者叫做普利維彩湖嘅國家公園，咁啊非常之靚嘅。咁嗰度咧就好似我哋就係、是、我哋身後呢個背景咁樣啦。啊，呢個係我嘅 都係自由行嚟嘅。 一个人去， 哇！ 即系冇跟住，即系你马停梯噶啦，我哋咁讲啦。 啊，不系啊，去到六点钟landing， 跟住咧就行阵街，跟住咧就即刻再搭巴士去到呢个地方，话争啲 miss 咗个站，因为架巴士咧早咗半个钟头到。咁好彩啦，我之前咧就做咗功课，知道嗰个地十六湖嗰个地区咧，嗰啲路牌点样，一擘大眼见到，咦，啲字差唔多噶啦。咁即刻同個司機講，喂，我要去呢、這個普利維彩湖，或者我哋叫十六湖啦。咁佢話，下個站到啦，哇，啱啱趕得切，如果唔係咧就大鑊啦。咁好啦，我哋可以去片睇下呢個十六湖或者普利維彩湖係點樣嘅先。好，大家好，今日嚟到克羅地亞中部嘅普利維彩湖，亦即係有十六湖之先嘅自然風景區。咁佢咧就由三個自然景物所形成嘅，包括就係瀑布、湖泊同埋公園啦。咁而最值得睇嘅咧就係啲湖水啊，非常之綠啊，同埋咧清到咧可以見到底嘅。 好啦，刚才咧就系普利维彩湖嘅一啲精华片段吓，咁咧嗱嗰个地方咧，咁其实有好多人都问啦，喂，会唔会荡失路嘅入到去？咁其实咧就唔会嘅，因为咧其实佢有好多路牌啦，咁同埋咧佢将嗰度咧分个区域咧分得好清楚嘅，就上湖下湖，再用英文字母咧嚟去分路线嘅。喂，麻烦阿 operator 去一去相嗱，其实睇一睇呢张相咧就一目了然噶啦。嗱，每条路线咧都有一个英文字母做代表，就 A B C D F G 去到 K 啦。咁呢个路牌点样睇嘅话咧，就系咧嗱，你入到去。首先将啲嗰、那个指示牌咧分开上下，咁咧路线 A、B、C 或者 K 咧就转右，你行路线 F 同 H 嘅话咧就转左，咁而转右咧，咁你会见到一个叫 P 3嘅，咁其实即系嗰啲码头啊，咁刚才嗰啲片里面咧咪有啲船嘅，咁其实就喺嗰度 喺度湖 系啦，搭船咁就过对面岸好快嘅啫，咁而譬如 F， 你是路线 F 同埋 H 嘅话咧，咁就系、是、转左啦。咁转左咩叫 ST 一咧？咁佢其实我记得佢就 stand for station 嘅。咁其实咧就会去到咧就有车搭。咁咧嗰架车咧，咁其实咧就搭翻去你起点嗰度嘅。咁其实咧即系其实你见到车咧，即系话你嗰条路线咧已经完咗啦， 即系循环噶啦啲车。 系啦，循环嘅。好啦，咁所以。你大家去行呢个景点最重要嘅一样嘢咧，就系首先你要决定你行边条路线，跟住咧就一直跟住嗰个路牌嚟行，咁就唔会错噶啦。基本上，咁同埋咧夏天咧相当之人多，基本上咧成条西营菜街嘅人落晒去咁滞。系好，继续嗱，咁呢一个咧就系嗰个湖叫做湖区啦，咁有三间酒店，我就住咗呢间。又是好好彩俾我 book 到呢最后一间嗰次都有1000蚊港纸。咁但係呢咁如果你喺嗰湖区嗰三大酒店入住嗰时呢，咁你买飞入买嗰个入湖嗰个门票呢，你就有一样嘢要注意啦。我试过呢就第一次日呢就去排队，我諗住呢今日同听日都嚟嘅，咁我买张两日飞，咁佢就问我你住边间酒店，咁我话住呢一间。咁佢就同我讲啦，嗱，如果你住呢一间酒店咧，就唔使买两日飞嘅，因为咧买一送一，你买完张一日券之后咧，翻去酒店吸个印，跟住咧就可以第二日咧当一张新嘅飞咁样嚟用噶啦。好，我哋翻翻嚟先。好啦，咁呢、這个地方咧，其实我建议大家咧系会玩两日 full day， 因为咧我第一。日喺萨格纳布落机，跟住咧就基本上搭得车去咧就夜晚噶啦。咁去到咧第二朝咧就玩一日 full day， 跟住再第三日咧再玩一日 full day， 跟住咧就搭车去再去其他城市，系啦，咁就会较为好啲啦。咁同埋咧嗰个湖区咧，其实咧你唔需要担心佢好偏僻或者有啲嘢买唔到嘅，因为嗰个湖区对面咧，其实有一间超级市场，有纪念品卖，同埋有好多零食啦，你需要嘅衣物啦，咁都有嘅。 咁我克罗地亚嗰边嗰啲语言嘅沟通系英文啊，定还是 咩？英文冇问题嘅、哦，英文完全冇问题嘅，嗰度沟通。咁嗰、那个同埋呢个湖区咧，嗰个配套非常之好嘅。咁如果你另外食嘢咧，你唔中意食超级市场里边嗰啲嘢咧，咁另外出边咧都有档卖烧肉嘅，即系烧烤嘅，炸薯条嘅。 有冇海鲜啊？ 嗰啲海鲜梗系有啦，咁但系如果都系唔中意嘅话咧，咁可以去翻酒店嗰啲餐厅度食，开到11点，咁照顾得非常之周到啦。咁衣服方面咧，咁夏天由夏天嘅短袖衫至到冬天嘅一啲卫衣咧，佢都有提供嘅，咁就适合大任何季节嘅旅客啦。咁但系咧，如果大家冬天去嘅话咧，咁就记得啦，冬天去就。如果大雪嘅话咧，可能会封湖嘅，咁所以咧，我都系建议大家咧，即系就夏天，即系咧就秋天去，咁秋天去咧可以睇埋红叶嘅，咁我哋又去一去相先。嗱，我 show 俾大家去一去相先，唔该，系啦，咁我 show 俾大家睇咧，酒店就食咗啲咩啦。 系啦，就系 Raymond 啱啱提到嘅，有冇鱼食系有嘅。 哦， 這個呢个咧就喺酒店整嗰只鱼咧，咁佢哋好中意咧就攞啲蒜蓉汁嚟捞嘅，好似上集咧讲猪手嗰啲蒜蓉汁嚟捞鱼，咁又再配一啲薯条嘅，咁去埋下一张啦。咁呢个咧就系、是、去翻萨格纳布嗰、那个市区嗰度嘅，有一啲露天嘅餐厅啦。咁呢个咧都系食鱼，都系攞咧都系油浸住啲蒜蓉，跟住咧就捞落条鱼嗰度食，再配一啲白菜咁样。咁啊，如果中意食鱼嘅话咧，咁啊克罗地亚呢个地方咧， 佢哋整系点样咧？系 烤嘅 烤 鱼嚟嘅， 烤之后再加啲酱汁落去， 加蒜蓉，再配一啲橄榄油咁样嘅、哦，我食得出。咁啊，非常之 美味， 喂，好醒胃啊， 好醒胃。 好，唔该 ，operator， 麻烦你翻一翻嚟先。咁。刚才啊讲咗食嘢啦，同埋嗰个行程啦，咁另外咧，好啦，使钱方面又点样咧？大家唔好以为克罗地亚喺东欧咧，咁就一定使欧罗啦，咁唔系，咁咧佢克罗地亚嗰个货币咧叫做 Kuna， 咁咧兑换率咧就同港币对人民币差唔多，即系当时吓，咁但系咧你又唔好谂住香港唱到 Kuna， 香港咧就揾嘅咧都揾唔到 Kuna 嘅，咁点样做咧？咁好简单， 使乜嘢？ 跟住唱定欧罗去，去咗欧罗再唱。呢个 美金得唔得啊？ 美金都得，系啦。总之你去过，你香港如果揾唔到需要嗰、那个货币咧，咁一系咧就唱定美金，一定咧一系咧就唱定呢个欧罗，跟住咧去到再唱当地嘅货币咧，咁、就冇问题噶啦，系啦。咁去完呢个十六湖咧，咁我就翻嚟。萨格纳布嗰个市区，咁啊再行一行，咁好啦，咁我哋又去片去克罗地亚嘅萨格纳布嘅市区睇下系点啦。萨格纳布市区咧，我觉得咧就主要行几样嘢，一个咧就系、是、行一个水果市集，啱啱个片尾咧嗰啲有一张相咧都 show 到出嚟噶啦，咁但系一个人关系咧就食极都食唔到几多水果噶啦、其实，咁另外一个咧就系、是。睇嗰个教堂，即系片头第一个 shot 嗰、那个，咁但系咧嗰个咧就长期维修嘅。但系如果大家对教堂系好有兴趣嘅话咧，咁就不妨去一去嗰度。咁另外第三啦，当然系呢个耶拉齐克广场啦，即系啱啱见到嗰个广场。咁中间有个雕像咧，系有一只人骑住只马嘅。咁嗰个系咧耶拉齐克将军。咁啊，当年咧就帮呢个克罗地亚咧就抵抗匈牙利入侵嘅一个功臣嚟嘅。好啦，咁啊，克罗地亚咧，我哋讲到呢度，咁下一节咧去第二个国家。